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我又来了， 又是我们两个人，而且今天呢，解读的这封来信也是一位再次来信的朋友，虽然他很年轻，但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算是一位老朋友了。他今天的纸条和上一次诉说的不一样啊，直接讲述的就是在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这些矛盾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呢？他的提问是烂好人应该怎么治。今天下夜班，我的两个组员，一个要休假赶火车，一个挂号看病，没交班就提前溜了，留下我跟两个实习生守着。自从开始带组，因为脾气好，都是被分给一些别人不想合作的组员，我心里极苦，又不想破坏团结，要装作乐于接纳他们，同时自己的付出不被承认。上夜班8年，晚上从来不敢睡觉，而我的年轻同事们却能在上班时间睡着。这时我几乎要管所有的病人，我真的累极了。他累得连最后的这个提问也不想再重复了。好在他在标题当中已经写了，他称自己为烂好人。问问像这种情况，这种行为模式应该怎么治呢？其实假如他真想改变的话，对他来说只是启动那个改变的按钮就可以了，为什么他却没有办法做到呢？问问汪冰老师。 我想说到烂好人这三个字的时候呢，除去烂字，后面就是要好人，要做个好人。做好人从某个角度是不容易的，但是做好人也有自己的获益。什么获益呢？就是别人会称赞你，觉得你是一个好人。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不断的想做好人，甚至已经控制不住的想要去取悦别人，照顾别人感受的时候，一方面可能确实是希望别人不要难过，不要给别人增加压力，像这位朋友说的，不想破坏团结，但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希望借由这样的角色扮演获得关系当中的一些获益。 嗯，但是他获益了吗？我觉得可能某种程度上他获益了，因为他可能是一个受人信赖的一个小团队的管理者和领导者啊，但是实际上他自己的这种身心俱疲的状态却是别人无从了解也无法替代的。他不说，他总是接纳，别人就以为他是有这样的能力去承担更多的，怎么会知道他自己已经在这种濒临崩溃的苦恼的边缘了呢？但是关键是这件事情他一做就是8年啊，8年来他上夜班的时候从来不敢睡觉，但是他发现他的年轻同事却完全没有绷上这根弦儿，人家好像困了的时候就可以睡觉。那他坚持了8年的事儿，如果一朝发起了改变，那会不会他以前所做的这些全都毁于一旦了呢？他的这种好人的形象是否也不复存在了呢？那么这个代价他能够承担得起吗？问汪冰老师。 嗯，你刚才说的话让我想到了最近特别流行的一个词，两个字叫人设啊。看有的新闻都会说，哎，谁谁的人设塌了。我觉得好人也有自己人设坍塌的恐惧。要是有一天别人不再认为我是个好人了，刚才撒已经说到了重点啊，我之前投入的资金、精力、体力、时间，甚至牺牲的睡眠，不就一夜之间一笔勾销了吗？但是这位朋友又说到自己心里是疾苦的，对，你心里是疾苦的，可是别人的心里是体会不到你的苦的。我周围也有些朋友很难跟别人说不，他都说你看我都这样了，他怎么就不知道其实我不想做这件事情呢？我就想说你都怎么样了？对方确实不知道，因为你只是在不停的心里纠结，却没有以有效的方式告诉别人。其实题主在做好人的时候，从某个角度我觉得你也在做恶人啊。你想你8年了都没有好好的 休息过，这对你自己来讲不是一种很残酷的事情吗？貌似你在人前做了好人，但是对自己的时候却不断的在拒绝自己，不断的说不。然后你还说了自己的付出不被承认，为什么呢？可能就是思佳刚才说到的那个答案，你的付出在别人看来根本不叫付出，因为这么多年你都这样，你也没有叫过屈叫过冤，也没抱怨过，也没义正言辞的拒绝过，所有人都觉得你还行。 嗯，一个是能者多劳，再一个就是这件事情说不定你甘之如饴呢，你可能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嗯，你需要的不是继续坚持下去的毅力，你可能反而需要另外一种勇气。这种勇气，其实我想在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曾经提及过，那就是被讨厌的勇气。你想要赢得那种做自己的自由吗？你想要赢得休息的自由，表达自己内心真实感觉的自由吗？自由就是被别人讨厌。哲人说，你刚才承认不想被任何人讨厌，并且说想要故意招人讨厌的人根本没有。青年说，是的。哲人说，我同意，也不希望被别人讨厌，没有人愿意故意招人厌，这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敏锐的洞察。青年说，是普遍欲求。哲人说，虽说如此，但不管我们怎么努力，都既会有讨厌我的，也会有讨厌你的人，这也是事实。当你被别人讨厌的时候，或者感觉可能被人讨厌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呢？青年说，那当然是很痛苦啊，会非常自责，并耿耿于怀地冥思苦想，为什么会招人讨厌，自己的言行哪里不对，以后该如何改进待人接物的方式等。哲人说，不想被别人讨厌，这对人而言是非常自然的欲望和冲动。近代哲学巨人康德把这种欲望称作倾向性。倾向性，是的，也就是本能性的欲望，冲动性的欲望。那么按照这种倾向性，也就是按照欲望或冲动去生活，像自斜坡上滚下来的石头一样生活，这是不是自由呢？绝对不是，这种生活方式只是欲望和冲动的奴隶。真正的自由是一种把滚落下来的自己从下面向上推的态度。从下面向上推，石块无力，一旦开始从斜坡上滚落，就会一直按照重力或惯性等自然法则不停滚动。但是我们并不是石块，是能够抵抗倾向性的存在，可以让滚落的自己停下来，并重新爬上斜坡。也许认可欲求是自然性的欲望，那么难道为了获得别人的认可就要一直从斜坡上滚落下去吗？难道要像滚落的石头一样不断磨损自己，直至失去形状变成浑圆吗？这样产生的球体能叫真正的自我吗？根本不可能。那您是说对抗本能和冲动便是自由？就像我前面反复提到的那样，阿德勒心理学认为一切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也就是说我们都在追求从人际关系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但是一个人在宇宙中生存之类的事情根本不可能。想到这里，自然就能明白何谓自由了吧？是什么？也就是说，自由就是被别人讨厌。是什么？是你被别人讨厌，这是你行使自由以及活得自由的证据，也是你按照自我方针生活的表现。哎呀，但是的确招人讨厌是件痛苦的事情，如果可能的话，我们都想毫不讨人嫌地活着，想要尽力满足自己的认可欲求。但是 八面玲珑地讨好所有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极其不自由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如果想要行使自由，那就需要付出代价，而在人际关系中，自由的代价就是被别人讨厌。不对，绝对不对，这不是自由，这是一种教唆人为恶的恶魔思想。你一定认为自由就是从组织中解放出来吧，认为自由就是从家庭、学校、公司或者国家等团体中跳出来。但是即使跳出组织，也无法得到真正的自由。毫不在意别人的评价，不害怕被别人讨厌，不追求被他人认可，如果不付出以上这些代价，那就无法贯彻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不能获得自由。先生是对我说要去惹人厌吗？我是说不要害怕被人讨厌，但是那并不是说要去故意惹人讨厌，或者是去作恶，这一点请不要误解。不不，那我换个问题吧，人到底能不能承受自由之重呢？人有那么强大吗？能够自以为是的将错就错，即使被父母讨厌也无所谓吗？既不是自以为是，也不是将错就错，只是分离课题。即使有人不喜欢你，那也并不是你的课题，并且应该喜欢我，或者我已经这么努力了还不喜欢我也太奇怪了之类的想法，也是一种干涉对方课题的回报式的思维。不畏惧被人讨厌，而是勇往直前，不随波逐流，而是激流勇进，这才是对人而言的自由。如果在我面前被所有人喜欢的人生和有人讨厌自己的人生这两个选择让我选的话，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比起别人如何看自己，我更关心自己过得如何，也就是想要自由的生活。那先生现在自由吗？是的，我很自由。虽然不想被人讨厌，但即使被人讨厌也没有关系。是啊，不想被人讨厌也许是我的课题，但是否讨厌我却是别人的课题。即使有人不喜欢我，我也不能去干涉。如果用刚才介绍过的那个谚语说的话，那就是只做把马带到水边的奴隶。是否喝水是那个人的课题。那么结论呢？获得幸福的勇气也包括被讨厌的勇气。一旦拥有了这种勇气，你的人际关系也会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一旦有了这种被别人讨厌的勇气，虽然不是说故意招别人讨厌，但是觉得我也不必故意迎合别人，被所有人喜欢。有了这种勇气的话，那么自然会立刻感到轻松下来。对我们的题主来说，这会很难吗？即使他知道这是一种获得幸福的勇气之一。问问汪冰老师。 这是一种获得幸福的勇气，但它是一种勇气，所以就意味着要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我在想，刚才大家分析到了，我们这位题主一定是在乎什么，或者从这样的关系互动当中得到了什么，所以肯定是害怕失去吧，害怕失去别人说自己是好人这个评价。更重要的是，是不是害怕自己成为那个不好的人呢？比如说当你拒绝别人提出要求的时候，你究竟是真实感受到了别人的痛苦，还是你自己感受到了痛苦？就是如果你在乎别人的拒绝，你也会把自己的这种受伤害的感受投射到别人身上。所以如果要想真正勇敢的话，是不是先要勇敢诚实地面对自己内心的感受？当你害怕失去别人对你的评价的时候，是不是更担心的是别人认为你不够好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觉得自己做错了呢？所以真正的自由其实是自我评价的自由。无论别人如何评价你，你有没有评价自己的权利，或者你相不相信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我其实觉得题主特别让人心疼，他都累到这个程度了，周围人可以安心的睡觉，原因很简单，因为有你啊，所以我们都可以安心的高枕无忧。如果你已经痛苦至此，疲累至此，那你有什么理由不尊重一下自己的感受呢？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最需要的勇气就是对自己的感受，对自己的苦和累保持诚实。 我有一个小小的设想，就在刚才，我在想，对于像我们题主这样不愿意被别人讨厌，或者是想方设法想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和谐相处，哪怕让夺出自己的个人空间这样的朋友，其实他可能作为一个自由人啊，就是不承担任何领导责任的人，会生活得更轻松和愉快一些吧。但我想在他的人生当中啊，可能所有的这些他透过各种各样的努力啊所迎来的这种成绩和别人的肯定，对他来说也一定非常重要吧。所以所有的这些是一脉相承的，透过别人的肯定，然后赢得了一些在工作上的成绩，甚至于呢可以走上了一个团队的一个小小的领导岗位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他不能放弃的，因为这都代表着别人对他的认可，这都代表着他的人设。我觉得这可就难了，因为在往后的人生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必然会面对这样或者那样的挑战。如果你只一味的给自己增加负担，却从来不去为自己松绑和减负的话，那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到底这条路能走到多远，你的体力能支撑多久呢？你从来都不担心这个问题吗？问问王明老师。 嗯，这也是我们为你担心的事情。因为你是做一位医疗工作者，所以你更知道我们的心理压力也会影响我们的生理状态。这朋友，你已经坚持了这么多年了，有没有想过先关心下你自己？如果你真正重视你的行业，重视你的使命，为他人带来健康的话，那你自己也是众生之一，你在意自己的健康吗？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当你能够对自己更好的呵护的时候，你也就成为了一位更好的医者。这里我还想提到，刚才思佳也说到了，这位朋友现在呢还在带领其他的组员。你说到了一句话，说不想破坏团结，因为你脾气好，所以总和一些你不喜欢的人在合作。我想不要破坏团结有很多种方式，不等于当你提出自己的要求说就在破坏团结。那什么叫团结？如果你每次都牺牲了自己这么多，然后成全了所谓大家在一起的这个团结，这是一种真正的团结吗？还是只是你没有说实话呢？那你说自己脾气好，我觉得我周围真正脾气好的人啊，是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不在乎。行，你给我这个事儿，我不喜欢做，但我也可以做，做了我也不会内心有什么情绪上的垃圾。但我觉得我们这位题主不是真正的脾气好，你把脾气都留给了自己。就是当你每次跟别人说了事又违心的时候，是不是回来会花很多时间在纠结呢？所以你既然不是一个脾气那么好的人，你能不能也诚实的告诉别人，你有些事情是无法耐受的？这和别人好和坏没关系，只是你觉得你不想做这件事情，这不意味着伤害别人，主要是坚持自己。 有的时候可能对我们来说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或是被我们非常不喜欢的一件事情，对别人来说可能并没有那么困难，他也并不讨厌做一件事情。这就说明每一个人生来是不同的，我们的个性、喜好，这些都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有的时候啊，以己夺人这件事情，可能在大的原则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具体到那些事项的落实上，却可能存在着极大的偏差。所以作为一个小组的这个领导者，我觉得你应该把每一个人的这种在工作上面的偏好或者是擅长的部分，让他们能充分的发挥，并且你也应该了解到这个，而不是说呢只是你一个人在这儿拼命的去干啊，其他的人其实也没有什么积极性，然后也无法发挥自己在工作当中的专长，这个并不能提高整个团队的活力和竞争力，是不是？其实呢，真的，就像刚才我们已经跟你说了很多了，王明老师也说了，这个主动权始终都是在你自己手里的，只要你不老是拼命的去吓唬自己，就像我们今天和你分享的《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里的一个标题，人际关系的王牌握在你自己手里。我们接着来听一听。青年，但是我真没想到来到哲学家的房间会听到被人讨厌之类的话题。哲人，我也知道这个话题不太容易理解，理解消化它需要一定的时间。 今天如果继续谈论下去，恐怕你也无法接受。那么关于课题分离，最后我再说一件我自己的事情，以此作为今天的结束吧。好的，这也是我和父母之间关系的事情。我自幼就与父亲关系不好，几乎从未进行过真正的对话。我20多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之后我与父亲的关系就更加恶化。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邂逅阿德勒心理学，并理解了阿德勒思想。您和父亲的关系为什么不好呢？我记忆中有被父亲殴打的印象，具体为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我被打得逃到桌子底下，又被父亲拽出来狠狠地打，而且不是一次，而是很多次。那种恐惧成了一种精神创伤。在邂逅阿德勒心理学之前，我也是这么理解的，因为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不好接近的人。但是认为因为那时候被打所以关系不和，是弗洛伊德式的原因论的想法。如果站在阿德勒目的论的立场上，因果律的解释就会完全倒过来，也就是说，我为了不想与父亲搞好关系，所以才搬出被打的记忆。也就是说，先生您是先有不想与父亲和好这一目的。是的，对我来说，不修复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更合适，因为如果自己的人生不顺利，就可以归咎于父亲。这其中有对我来说的善，也许还有对封建的父亲的报复。我正好想问这一点，假如因果律发生了逆转，用先生的情况来讲，就是可以自我剖析为，不是因为被打，所以才与父亲不和，而是因为不想与父亲和好，所以才搬出被打的记忆，那具体会有什么变化呢？孩童时代，被打的事实不会改变吧？这一点可以从人际关系之卡这个观点来进行考虑。只要是按照原因论和认为因为被打，所以才与父亲不和，那么现在的我就只能束手无策了。但是如果认为因为不想与父亲和好，所以才搬出被打的记忆，那关系修复之卡就会握在自己手中，因为只要我改变目的，事情就能解决。 真的能解决吗？ 当然。 真能发自内心的那样认为吗？虽然作为道理能够明白，但感觉上还是无法接受啊。 还是课题分离。的确，父亲和我的关系很复杂。实际上，父亲是个非常固执的人，他的心不会轻易发生变化。不止如此，很可能就连对我动过手的事情都忘记了。但是，当我下定修复关系之决心的时候，父亲拥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怎么看我，对我主动靠近他这件事持什么态度等，这些与我都毫无关系了。即使对方根本不想修复关系也无所谓，问题是我有没有下定决心。人际关系之卡总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人际关系之卡总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 大声唱冬奥， 一起向未来。

其实呢，上半时段那一段对话关于人际关系的王牌总是掌握在自己手中，还没有完成，让我们来继续把它做完。是的，很多人认为人际关系之卡由他人掌握着，正因为如此才非常在意那个人怎么看我，选择满足他人希望的生活方式。但是如果能够理解课题分离，就会发现其实一切的卡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会是全新的发现。那么实际上通过先生的改变，您父亲也发生变化了吗？我的变化不是为了改变父亲，那是一种想要操纵别人的错误想法。我改变了，发生变化的只是我，作为结果对方会怎样我不知道，也无法左右，这也是课题分离。当然随着我的变化，不是通过我的变化，对方也会发生改变。也许很多情况下对方不得不改变，但那不是目的，而且也可能不会发生。总之，把改变自己当成操纵他人的手段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想法。既不可以去操纵他人，也不能操纵他人。提到人际关系，人们往往会想起两个人的关系或者与很多人的关系，但事实上，首先是自己。如果被认可欲求所束缚，那么人际关系之卡就会永远掌握在他人手中。是把这张卡托付于他人，还是由自己掌握？课题分离还有自由，关于这些请你回去后好好整理一下。下一次我还在这里等你。 知道了，我会一个人好好考虑。 那么 最后我还想问您一个就一个问题。 什么？ 您和您父亲的关系最终和好了吗？ 是的，当然，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父亲晚年患了病，最后几年需要我和家人的照顾。有一天，父亲对像往常一样照顾他的我说：“谢谢。”从不知道父亲的词典里还会有这个词的我非常震惊，同时也对之前的日子满怀感激。我认为通过长期的看护生活，自己做到了能做的事情，也就是把父亲带到水边，而且最终父亲喝了水，我是这么认为的。 谢谢。那么下次这个时间我再来拜访。 今天很愉快，谢谢你。 哎呀，这个一人分饰两角的这种对话可以说是挺过瘾的，但是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分清楚这两个角色之间的态度，青年人的疑惑，还有哲人笃定的回答，更不知道这一段对答关于人际关系的王牌，也就是对话当中所说的人际关系之卡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点，我们的题主是不是能够完全的理解。有的时候看到大家的这个回复啊，就是再次写来的所谓感谢信的时候，很多朋友会说收到我们的节目以后，他们会反复收听好多遍，往往才能够真正理解我们对话当中的含义。我觉得这并不是因为自己的理解能力不够，而是因为这些朋友可能长久以来一直固化在某一个模式当中，突然有一个人告诉他还可以启动另外一种模式，自己的人生就完全改变了。他们可能总是将信将疑啊，会是试探性的试一下，走到那个房间里到底会发生什么，来问问汪冰老师。 我首先想说你读的太精彩了，而且我作为听众我已经分得清清楚楚两个人的性格，两个人的特质，两个人说话方式，包括对人生不一样的理解，我相信大家也能够做到。当然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段对话，我自己最深的一个感悟就是，其实无论我们怎么做，我们都控制不了别人对我们的评价，因为别人有评价我们的自由。跟思佳说到了，在人生当中我们每个人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去领悟。所以这朋友有没有听到，在这个对话当中啊，人际关系之卡在我们手中，而你所追求的好人卡实际上是在别人手中。别人想发你好人卡就发给你，有一天无论你付出多少，但他们觉得你没有做到他们 所期待的样子，他们依然不会发好人卡给你。这样的话，你不觉得自己有点亏，有点委屈吗？所以如此看下来，我也希望我们这位朋友好好的借由今天的节目梳理一下，你想通过好人得到什么。刚才思佳说自己在读书的时候一人分饰两角，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也每天在扮演好人，同时又在做自己，永远在这两件事中纠结。当然所幸在读书的时候我们要选择用这种方式去呈现，但是在生活当中，你能让两个角色更近一点吗？别让好人成为你自己的敌人。 嗯，还是一人分饰两角啊。不过呢，我觉得好像在下半时段开始的时候，我已经能做的比较熟练了啊。但是不知道对我们的题主来说，是否他也是因为比较熟练了这个一人分饰两角，所以就没有办法再重新的跳脱出来了呢？这也成为了他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如果真要改变的话，从哪一点开始做起，对我们的题主来说会比较容易呢？来问问汪冰老师。 我觉得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觉察，觉察同时呢，给自己叫暂停。比如说下次你在想答应别人一件事情的时候，跟别人说，让我想一想，我再给你回复。或者说在你每次脱口而出，好的，我答应的时候，先给自己6秒到10秒钟的时间，等一下再脱口而出。其实有时候做到并不那么困难，更重要的是你想不想做到。 首先要去和自己的身体连接。我想你有的时候是非常困倦和疲乏的，并且当你觉得承担的责任和压力过大的时候，你的肩膀、脖子、腰会不会感觉到酸痛呢？如果时常能让自己的身心连接在一起，你就会对自己倾注更多的觉察和注意力，而不要首先去回应别人的问题，以让别人喜欢上你自己。你知道，如果这个世界上最终只有一个人喜欢你，那首先应该是你自己。而现在你就可以为自己做这件事儿，对吗？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这里是解忧书房，感谢汪冰，我是刘思佳，过一会儿还有好书慢读，一会儿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田阳，继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三杯茶》。不要难过，他告诉心碎的村民们，那些羊终究会死的，被吃掉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但学校还会在这里。哈基麦迪今天拿走了食物，但我们的孩子却永远都能受教育。天黑之后，在哈吉阿里家的炉火旁，他请摩顿森坐到身边，然后拿起古兰经举在火光前面。看见这本古兰经有多美吗？哈吉阿里问。是的，它很美，可是我却没办法读，他哀伤地说。我不识字，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悲哀和遗憾。只要能让村里的孩子们永远不用体会这种感觉，我愿意做任何事。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让他们拥有他们应得的教育。当时我才意识到，摩顿森说，自打我承诺盖学校那天开始，一直到经过漫长努力终于兑现的那一天，任何事情，任何我所经历过的困难，跟他准备为村民们所做的牺牲相比，根本就是九牛一毛。坐在那里的目不识丁的老人几乎一生都没有离开过村子，那是我遇到过的最有远见、最有智慧的一个人。站在破旧饭店的二楼房间里，摩顿森看到一个失去双腿的男孩正坐在滑动木板上，一点点地向前挪动，试图穿越混乱的开布尔市集。男孩看起来还不到10岁，腿上醒目的夹痕说明他是个地雷受害者。费力前进的孩子爬过一处卖豆蔻茶的路边小摊，他的头刚及路过的出租车的排气管，旁边停着一辆装载着人工义肢的日产卡车，驾驶员爬上卡车正准备发动引擎。摩顿森心想，男孩是多么需要那些像柴火一样堆在车上的义肢，那一副就够，但那又是多么不可能的事。 就在这时，摩顿森看到卡车司机往男孩的方向倒车，他不会说当地通用的普什图语，只好用沃尔都语大叫小心，希望男孩能听得懂。幸好男孩早就练就了在白沙瓦街头生存的自我保护能力，在危险即将到来之时迅速躲开，爬上了人行道。白沙瓦是巴基斯坦荒凉西部的首府，科尔菲的学校行将竣工。摩顿森以他的新身份中亚协会会长来到这座跨立在旧时大干线上的边城。白沙瓦是通往开布尔山隘的大门，在这条贯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大动脉上，一支空前庞大的大军正在穿行。白沙瓦宗教学校的学生用书本换取 AK-47 步枪和子弹夹，然后向隘口另一端的目的地前进，准备加入军队推翻阿富汗政权。1996年8月，这支自称塔利班，在波斯语中是学生的意思，大部分由青少年组成的军队突击了贾拉拉巴德，一座位于开布尔山隘的阿富汗大都市。几百辆双厢货车载着几千名蓄胡须、缠头巾、涂黑眼线的武装少年穿过隘口，而守卫边境的民兵团只是站在道路两旁袖手旁观。成千上万躲避战乱的疲惫难民开始冬泳，远远超出白沙瓦郊区难民营的负荷。摩顿森原本打算2天前离开此地，去勘察几处可能建学校的地点，但白沙瓦城里的骚动让他多留了2天。茶馆里，大家都在讨论塔利班如何闪电般赢得了胜利，带着自动步枪的男人则胡乱朝天空开枪庆祝。这种谣言传得比子弹还快。有消息说塔利班的军队已经进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郊区，有的则说已经占领了首都，纳吉布拉逃到了法国，还有的说纳吉布拉已经在足球场上被处决了。一个富庶沙特阿拉伯家族的第17个儿子搭乘一架阿富汗阿利亚纳航空公司的私人包机卷入了这场风暴。他的飞机降落在贾拉拉巴德外一处废弃的航空基地，机上载着数个皮箱，里面塞满了无法追踪号码的百元美钞，以及像他一样曾经历阿富汗对苏战役的士兵。这个人就是奥萨马·本·拉登。据说他当时的心情并不好，美国和埃及共同的压力把他驱逐出了苏丹的超级豪宅。逃亡期间，他被掳夺了埃及公民的身份，因此选择了阿富汗，这个混乱的地方对他来说再合适不过了。只不过此处的恶劣环境让他很不满意，在向他的塔利班主人抱怨住宿条件太差之后，他就把与日俱增的怒气发泄在他认为导致他被驱逐的人——美国人身上。格瑞格·摩顿森在白沙瓦逗留的那个星期，本·拉登第一次呼吁针对美国人进行武装反抗。在5000名美军进驻沙特阿拉伯之后，他发布针对美国人占领2个圣地的公开圣战宣言，鼓动他的追随者对在任何地方发现的美国人进行攻击，并且尽一切努力对他们造成最大伤害。与大部分美国人一样，摩顿森当时并不知道本拉登是谁，他觉得自己难得亲身见证历史性的战事，不太愿意就这样离开。另一个大问题是他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陪在身边。离开科尔菲之前，摩顿森曾和哈吉阿里讨论过他的计划。老村长说，答应我一件事，不要只身前往任何地方，找个你能信任的人，最好是村子的首领，然后等他邀请你到他家喝茶，只有这样你才能安全。可是在白沙瓦找个能信任的人比摩顿森原先想象的要困难得多。这里是巴基斯坦黑市经济的大本营，到处充斥着骗子，鸦片、走私军火和地毯是这个城市赖以为生的商品，所到之处所见之人就像他所住的便宜旅馆一样声名狼藉。他过去5天所住的地方，一幢倾塌的老旧哈维利式旅馆，最早本是一位富商的房子，他的房间刚好是当初的妇女瞭望台。房间虽然面对市集，但由于有砂岩雕刻的细格遮着，妇女们可以在不违反深闺制度的情况下观看市场的活动。摩顿森很庆幸有这个藏在窗格后的瞭望台，早上饭店的房门还特别提醒他，外国人最好不要出门。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